小熊当警察。小女孩欢欢的玩具小熊对欢欢说， 我想当警察。 欢欢连忙跑去找猎人。 猎人叔叔，我家小熊要当警察，借我一支枪好吗？ 我只有一支枪，要用它打坏蛋。 猎人说， 没有枪，那我家小熊当不成警察了。 欢欢难过得快哭了。 那我给自己放几天假吧。 猎人说着把枪借给了欢欢。小熊背上猎枪，呵，挺像一名警察的。到了晚上，欢欢要睡觉了，小熊就站在床边为他站岗。嗡嗡嗡，飞来一群蚊子。一只蚊子说， 嗡嗡嗡，这里躺着一个病人，咱们去给他打针吧。 另一只蚊子说， 嗡嗡嗡， 大家一起上呀。 蚊子号兵吹起了进军号，哒滴嗡，哒滴嗡，哒哒哒哒哒滴嗡。小熊端起猎枪大喊一声， 不许动。 哟，这里还站着一个病人。 一只蚊子说， 嘻，这一个比那一个更胖。 另一只蚊子说。蚊子号兵马上又吹起了进军号，哒滴嗡，哒滴嗡，哒哒哒哒哒滴嗡。蚊子们一拥而上，把小熊团团围住。小熊只有一支枪，他刚瞄准了一只蚊子，蚊子就飞跑了。又瞄准一只，又飞跑了。再瞄准一只，还是飞跑了。小熊端着枪，转着圈儿，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蚊子们却唱起歌来， 嗡嗡嗡，傻小熊，让我们给你打一针，不痛不痛，一点儿也不痛。 小熊的脸上、手上、肚子上、屁股上，很快被叮出了许多大包小包。 我开枪了， 小熊喊， 开枪吧，我们不怕。 蚊子们齐声说， 我真的开枪了。 小熊又喊， 嘻嘻嘻， 嗡嗡嗡， 猎枪打蚊子，大材小用。 有一只蚊子笑起来， 小熊再也忍不住了，他端起枪朝天放，砰， 枪口冒出了淡蓝色的烟雾，烟雾中蚊子们晕头转向，东倒西歪，一只只像喝醉酒似的掉到地上来。小熊开始打扫战场， 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99个，100个。 他跳起来嚷， 哦，我打死了100个敌人喽。 欢欢被枪声惊醒，迷迷糊糊没听清楚。 什么？100个敌人？ 你看，都在这儿。 小熊指给欢欢看。原来，猎枪里装的是蚊香片子弹。枪一响，蚊香片就燃着了。冒出很厉害的蓝色烟雾来，蚊子们受不了，纷纷落地死去。 嗨，是蚊子呀，小熊警察真了不起， 欢欢表扬说。后来猎枪还给了猎人，小熊没有枪照样当警察，这回他当的是交通警察，专门给欢欢的玩具车指挥交通呢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